滚冲动，咒骂只虚伪假。从不信要屈膝面对生命，终没有别人帮。 说明白吧，别隐瞒。

去爱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有多少人多少爱可以重来，有多少人值得等待，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。 我也不渐渐迷途，那日实在太美好，不知道老处也有冷冷的警告。总有眼泪在流，扶齐牵手，尽没悲痛于背后。新的你情待每天重头，良朋伴我看星宿， 十数个春秋。 对这天空的爱，活的自由，你说会永远拥有。浪漫若是风筝的起舞，断掉线的你仍然也胜过活在笼笼。但是实代价太高，风吹到化作片片空中飞舞。朋友，纵有眼泪在流，扶齐牵手。待每天重头，良朋伴我看星宿， 十数个春秋。 对这天空的爱，活的自由，你说会永远拥有。 渡过秋， 多少个年头， 在我心， 过去了。浪漫的心，这一天可是愁。从前乐韵再度飘过，在我心中不远走。浪漫若是风筝的起舞，断了线的你仍然也胜过活在笼笼。但是实代价